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陶杰、冯志峰。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中午咧，即系我哋都接到消息啦，就系、香港商业电台嘅呢个空中天空小说嘅元老啊，兼即系香港省港都系省港澳第一代播音大宗师啊李我老先生咧，就先由逝世，就松寿咧就99啊呢、這个咧。同菲涅亲王咧，大家咁老，咁你我咧，都喺光明顶嗰度作过几次客啦。咁咧，今晚咧，即系我就请翻监制冯志峰咧，即系你就同你我打过好多年嘅交道，系嘛？ 系 你我咧，即系早年咧犀利啦，喺呢个广州呢、這个风行电台咁六川电台都系讲古仔。這個、呢个佢成名咧就已经喺。是这个太平洋战争之后大约1947-48那时候民国在大陆最后那几年他在广州的讲古仔天空小说的播音王。 嗯。 后来呢就被这个陆川挖过。最后呢当然他1949-1950就落出来香港定居啦就由商业电台创办人何佐之先生呢就高薪呢就请他呢在商业电台呢就直情做呢啲戏剧总监咁滞。 嗯。 所以呢以他非常之丰富嘅阅历同埋呢个创作嘅经验呢可以讲下他一手制造香港在战后嘅播音小说嘅风格。同埋呢个先河系咪？ 冇错，咁其实咧，我认识你外叔咧，我谂我叫做后辈，好后好后，因为我系喺84嗰阵时电视台做呢个香港84，我先同佢结缘，咁我做佢仔啦。咁如果你话讲翻早期佢即系做呢个广播，基本上我系未出世， 系 咁，所以咧今日我谂我哋都难得啦，揾一个机会咧，揾一啲即系早年系我哋电台嘅前辈，亦都系佢哋徒弟之一，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咁、电话旁边咧就。有黄天朗朗哥 喂黄天朗先生 喂杰哥你好你好你好 不过好耐冇见喎 好耐冇见啦今日师傅咁样呢我自己呢好难过好难过 我听到早年呢你喺商台我记得60初已经同佢共事㗎喇係咪 係嗰陣时呢我应该是67啊，六七年就啱啱入去的时间呢咁我哋都是新人啦、新人呢就佢咁即係入到直播室就同我哋讲话我个名字呢就即係学生名啊、叫黄燕开啊。 黄燕开。 佢话你唔成功㗎咁样。咁我即刻你知道呢大家嗰陣时候个个都叫做师傅我师傅怕唔到你帮我改个名啦，咁打蛇随棍上咁样，咁第二日佢又帮我改个名，咁我个一两个名俾我选嘅拣嘅，一个叫黄天龙，黄天龙，一个叫黄天朗，以我个上天条龙咧，我就唔受得起啊， 咁 所以天朗气清咧就用翻个名，佢又帮我改咗呢个名，咁我从此一路到可以喺商台咧。做到嘢做咗21呢都係用呢个名字。咁多谢佢。咁今日听见佢咁嘅情形呢我都觉得比较好难过。 哎不过都 讲。但係人嘅嘢呢就好难讲啦个都需要咁样㗎係咪先。 咁佢都算係嚟去得安详啦冇乜嘢大病嘅油尽灯枯啦係咪 係啦冇人话嘅人梗係要经过呢个阶段㗎係 咪呢几日呢就唔係好肯食嘢咁我哋听到呢都觉得唔係几好㗎係咪 我都知道你哋成日有去探佢㗎 有。 係囉係囉係囉。 係呀不过最近呢一年啊呢啲肺炎啊咁就。 係呀我都冇只係通电话。 係。 係囉。同我师母只係通电话啊。肖湘姐通电话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将军澳那里他哇声如洪钟的都 讲嘢就唔多，但系佢一直脑筋系清醒嘅，呢、这个生存嘅意志极之顽强，而且咧记性咧到我谂到最后一分钟咧都好好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唉，不过冇法啦，系嘛？ 人嘅就系人生就系咁样吓。 系啊，人生系咁样啦。好啊，多谢晒阿朗哥， 冇唔该， 多多保重， 搞到你哋啊， 多多保重，迟啲出嚟饮茶 啊。 好，多谢多谢。哇，原来咧即系黄天朗呢个名系佢个改得好啊，因为有音韵学啊嘅道理。因为咧黄系一个咧平声，天又系咧呢个音平，朗啊就系一个虽然系一个侧声，但系咧。那个音色咧系好铿锵，所以即系你我咧，你我先生咧，即系嗰种旧学嘅根底，佢对于中国语言啊嗰个组成啊同埋嗰个密码咧都非常之了解啦。咁咧今日咧一阵咧，我而家再访问另一位咧，系同阿你我老先生有几十年交情，同埋咧最近呢亦都见过你我呢位呢即係金牌司仪邓英文先生。喂点呀喂English 哥。邓英文呢就暂时就未接通係咪咁呢就佢呢係得啊你我临终前大约即係最近呢一年呢係最后一张墨宝哇睇到呢佢心当时传咗幅相俾我睇到铁或银钩呢原来啊你我呢真係仲可以寫得字同埋呢仲记得人。好啦咁啊邓英文先生。 喂杰哥。 哎咁你今日得知呢个噩耗呢喂你係见阿师傅呢即係最后嘅一批几个人之一喎係咪 係啊就其实师傅喺过去呢几年里面呢当然啦年事已高。咁啊长期呢都係要喺床度休息。咁我哋亦都试过请师傅大家一起出去共聚晚餐咁啊有个契仔都帮手推佢出嚟大家见下面不过后期当然就最唔方便啦係咪再加上一个近2019年尾我哋下半年又有啲社会运动啊跟住另外又有啲疫情啊咁大家呢就更加就买少见少就只能够同阿双姐大家通下电话了解近况咁样。 双姐即係阿李我先生嘅太太啊。 係啊。 阿李我呢你记得佢对你有啲乜嘢嘅后辈嘅提点啊教诲啊咁呢 我叔呢在2005-06的时候呢我们有身边有几个好朋友呢包括龙爷龙太啦咁好多时呢都约埋我叔啊双姐呢呢度食下饭嗰度食下饭咁吹下水吹完水呢跟住呢就阿叔就会喺个袋度就攞支科学毛笔出嚟咁小弟呢就会负责呢就係、是、带备一啲嘅纸张咁嗰啲呢就係、是、一啲都几骨子嘅叫做中国宣纸信散咁佢就喺上面呢就不如挥呀咁一路咁寫咁寫好多啲诗句呢就送俾我哋嘅咁而家我手上面呢多又冇起碼有幾十首幾十篇呢佢特登寫俾我嘅一啲嘅詩句咁同埋呢我叔呢就即係教識我哋咩呢就話即係做人咩都好最緊要呢好多時呢都係要睇開啲啦同埋呢就佢亦都好似我哋嘅師傅咁，亦師亦友，喺好多嘅中文嘅發音啊，另外仲有啲詩句上面嘅欣賞啊，咁佢都指點我哋嘅。 係呢、這個確實係佢咧嗰個國學嘅根基相當之唔錯一陣你話。 邓英文你就收咗线咧，你跟住如果有时间就听埋我哋嘅回顾下喺广告之后，你我叔嘅音容远在嘅教诲。不过咧多谢晒你先今晚阻咗你我哋迟啲得闲咧出嚟系嘛饮茶 ，OK， 保重保重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雷霆881以即时新闻生活资讯与港铁接轨，贯通地上地下，联系社区，关心你生活的每一程。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峰。 你我先生的生平呢，各位在 Google 呢，我想都会自己去看啦，你都不会浪费时间去讲啦， 是吧？没错没错。 咁呢即係你嗰时就同佢一起合作， 是啊， 九八四。佢嗰时其实后半，即係佢其实属于退休前嗰段灿烂，好辛苦㗎喎，日日返嚟做一段。 差唔多係日日喺呢个清水湾电视城嗰度拍呢、這个即係叫处境劇。咁香港八四，我其实都係八四年先入，因为其实八一嗰阵时咧，我客串过一集，咁但系不过嗰阵时唔系一个感觉，咁啊啱去到八四年咧，啱啱啊升中一，嗰阵时咧就系青春期，即系已经又唔系特别细， 做过好多集， 系啦，咁嗰阵时去到嘅时候，我谂紧，咦，即系个个都埋头埋脑，即系喺度睇剧本，系唯独是咧，即系做我阿爸嘅呢、這个即系郭五欣，即系你我叔咧，系啦，咁佢个人又真系好友善嘅，我去到嘅时候咧，我阿妈同我讲话，你知唔知佢以前系？省港澳好出名噶，我唔知道，即系见到面咧，系个个人都即系佢系特别照顾我。咁行来嘅时候咧，因为冇嘢做嘛，佢最中意咧就真系吟诗作对嘅，佢好中意教你咩叫九音啊，点样叫对平仄啊咁样样， 好犀利嘅。 系啊， 嗱，比如我哋而家成日口讲唱歌水平五音不全啊，一般咩叫五音咧？不如我哋回顾下李我叔咧，喺多年前咧，喺呢个光明顶里边嘅呢一番国学嘅基础知识。 人哋以为而家啲音乐家，我唔系得罪啊，以为五音不全咧，就哆唻咪发嗦都唔全，系讲得唔啱。我就笑笑口，我话拉车多咧，咁你漏咗啦。我话如果你想知道五音系咩呢，五音系发音嘅地方，喉舌齿唇牙就叫做五音， 牙都可以发声 啊。 哦， 嗱，喉咧，即系我个我字啊，我啊，吟啊，即系有喉咙音嘅， 喉咙声 有 ng 音嘅 ，ng 音就系 呢个第一音，五音之第一音系第二， 第一个音舌。即系嚟啦，即系 R 啊、L 啊、N 啊，呢啲第二个，似系个曳字个 Y， 个 Y 字，曳啊、扬啊、 上下 有啊，呢个唇咧就系木啊、梅啊，即系个 M 字音，唇啦、唇啦，牙啦，牙同齿又唔同，牙咧系 S 音。所以就牛喉舌齿唇牙就系叫做五音。如果你五音不全，而家嗰啲所谓烂音啊，真系五音不全。香港恒生银行，你叫佢哋讲啊，冇个字啱噶。香港恒生银行，边个呀？边个字系撞正噶？ 哇！你个叔好young喎，你凭呢句嘢出去旺角沟女啊，起码一晚出几件咧靓模啊！嗱呢啲咧，即系我哋你识做啊，啱唔啱？你如果你揸住你我几句咧，话而家啲僆仔唔识讲嘢咧，你又得罪啲客啊？呢个冇所谓啱定唔啱啊？你我呢只咧系清末民初正宗广府嘅音韵，咁而家呢啲咧，香港下一代咧就冇咗 NG 嘅，真系好似拍戏冇 NG。 嗰啲叫 MK 新银行啊 ，MK 呢个叫香港 M 都唔系粤和语。亦唔係香港話，呢、這個叫 MK 話，係嘛？所以咧，呢啲真係代溝啦嚇。 好难咧勉强啦。 嗱，不过我印象中咧，即系你我叔其实嗱九啊九啦，我谂如果即系早年即系早几年佢冇跌亲个头咧，佢、可以超过100岁，佢生命力系好顽强。 真系， 我记得嗰阵时有一次佢系应邀出席一个讲座，咁佢就整即系唔觉意喺屋企跣亲，咁之后翻到屋企咧仲未知咩事。咁跟住呢个血就好似话发现呢，即係自己原来个脑里面呢有少少即係渗，唔知係即係渗血啦，有少少咁入咗去呢一个医院，咁结果就做呢个脑手术。咁我去探佢嗰阵时呢，之前又好肥嘅，因为入到去瘦咗成个码，但係不过呢仍然系好精神喎、 啊。脑手术 喎、啊。开脑手术啦，90几岁喎、 啊。不得了、 啊。咁跟住就即係你见到佢好快佢又康复返，同埋嗰个记性呢係仍然都喺度，即即时可以同你对对。 系，唉，真系犀利啊！咁啊，啱啱咧，我哋啊接通一位啊，临终前喺佢床边嘅一位咧好朋友啊，潘女士，佢咧就讲佢所认知嘅你我先生嘅意志。 杰啊，仲有啊，阿叔真系个生命啊，系好顽强嘅。记唔记得几年前啊，佢嗰啲肠扭结啊，年初一添啊，医院话叫佢做手术啦，咁佢话即系唔使点考虑，即刻做。咁啊，萧湘医就放心，因为萧湘医咧就唔想同佢做决定啊，佢又惊青又剩，谂住九啊几岁啦，成九十五岁仲做唔做得手术咧？乜咧？咁佢自己一口应承嘅医生同佢解释之后做，仲系大年初一添啊！ 啊！呢件事我都记得吓，喂、啊，佢其实都揽过两关啦，一个开脑， 系啊， 一个咧就抢扭结开刀啊。 通常做个大手术咧， 九啊几岁、啊， 啲记性系会差啲，但系佢系冇啊， 冇啊， 即系佢开完咗脑手术之后，系个身即系嗰个面上系清渠咗，但系仍然咧，你叫佢写字啊、作诗啊，即刻好似譬如你俾个名佢即刻可以作首四行诗出嚟， 系 好犀利， 仍然系得，所以咧即系高寿咁样去都可谓少爽啦。啊，我哋新闻翻嚟咧，继续忆述你我先生嘅生平啊。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峰。 嗱，你我啊嘅成就咧，我睇坊间好多咧，即系对佢嘅论述咧，其实唔够。我认为你我之所以不凡咧，佢系上乘啊，呢个中国古代一路到清末民初。嗰种咧喺尤其系岭南啊特色嘅个茶居里边嗰啲说书人啊呢一种古风，嗱说书咧就有南北两支，南咧就当然喺广州佛山为首咧，呢啲讲古仔就用正宗广府话，北咧啊就系、呢个苏浙啊为呢个中心。啊、就咧个有时用呢个苏州话，系有平潭咧，都系一种说书嚟嘅。有时系苏州话，有时杭州话，有时咧系呢个肇庆话。咁我最近一次咧听说书咧，系大约6、7年前去到四川成都啊，成都里边都有说书啊，用四川话讲，讲咩咧？讲僵尸啊！话说书人咧，我即系咧呢个咧系一种中国古代嘅好有特色嘅艺术。系咪？而家我哋成日讲嘅咩论述啊，论述即系嗰个 narrative 或者叫 narration 啊，吓我哋睇翻今日嘅《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啊呢啲咧，好多咧嗰种写嘢嘅笔写作嘅笔法咧，就系、咧说书先生喺个台度下边咧一壶清茶咧，佢喺度讲古仔。嗱，说书咧佢有一个特征嘅，一定要咧啊内容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时地人同埋咧呢个因果啊，呢个咧要交代得清清楚，同埋讲嘢咧系要咧开扬庇合啊，呢个咧跌托有致。所以点解你我讲嘢咧，佢本身佢讲嘢已经有一种咧音乐性喺度， 好清啊把声， 系啊好清， 有节奏 系嘛？你头先听到咧就真系一种古音嚟嘅，你听佢讲嘢咧都听得想象得做到咧，佛山赞先生黄飞鸿嗰阵时啊， 是二三十年代那时的旧广州的人怎么讲的、 嗯、 尤其是说书人真的走出来那把声和人有个气场的是吧这些怎么说呢譬如说唉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世世界之间就有四大部洲。哪四大呢第一就叫东胜神州第二呢就西牛河州第三就叫南禅部洲第四就叫北俱卢州。各位听众现在这个故事呢就单表东胜神州。海中呢这个东胜神州是有一座山就叫做花果山。它在一片国土之内就叫做傲来国。山上面有一块仙石这块仙石呢得天地之中灵就变了呢是一块猴王石。有一天嘣一声就跳了一只马骝精出来这些呢。 好嘢，声音影像化， 就有一个大的 live shot， 即是电影镜头嚟。然后咧，慢慢咧就 zoom 入去一个咧场景同埋一个 point 嗰度。同埋咧，佢讲嘢咧系一定有画面嘅。系我咧就系啦，要点样将一件事讲得生动咧？嗱，我哋听翻咧，佢多年前呢、这个应该都系大约起码都十年前啦，喺度讲佢早年啊喺广州嘅。一个经历你听下佢嗰种咧音色啊，同埋嗰个腔调、 嗯、其实咧就即系因为咧嗰段嘅片咧，里面包含咗一啲嘅典故，先讲咗咧有大天耳，跟住就佢大天耳咧就面即系喺嗰度广州咧就遇到好多人。 例如以前广东话有一句说话叫大天耳点出何来咧？ 嗱。大天耳咧，好多人啊唔知道。 何解叫天耳就唔叫天三？ 本来叫做大丁耳。 哦， 丁耳系咪王啊？大王山大王。 哦，唔、哦、怪得啦。我拆字格呢、這个。我话唔知点解就广州一带嗰阵时民国时代将呢啲恶耶啊，地方流民首领叫大天耳啊。 仲有一嗱，加细糖就系、是。即是广东人独有噃， 系啊系 啊！我哋二台以前有个节目叫加西堂啊嘛， 加西堂咧就系咩咧？广东有笪地方就系肇庆以上嘅南江口， 嗯， 有个山大王门口嗰度咧写住加西堂， 哦， 即系好叻嘅， 真系有呢个地方， 吓， 哦， 嗰度佢自己改叫加西堂， 嗯。 嗰、那个加世堂系咩呢就系、是、大金钟挂叔、 哦。 大金钟就喺广东广州市一大大贼。 哦。 嗰、啲叫大丁耳大天耳。 哦咁样。 大丁耳大王嘛丁字嘅耳嘛大王、哦、山大王嘛、哦。所以啲人就唔叫大丁耳叫大天耳。 哦咁样。 大天耳挂叔。 哦， 即叫做加世堂。 哦， 你嗰阵时喺广州住过嘅，你我叔，咁你应该见过都好多啲类似大天耳啲恶人噶。 我话俾你听，我七十二行啊，做到第七十三行，我跟过大金钟做马仔，所以我都做过贼仔。嗰阵时冇嘢捞乜嘢，去打份工，我未见过大金钟。即系做流罗兵马啫，胆中就喺顺德噶、 哦， 就我喺处初初学烧枪啊，咁啊睇西片咧，以为好叻啦，一吟之声就系 bang 咁，咁啊初初我学烧枪，啊俾支左轮嚟烧，一吟出嚟 bang， 哇！你估弹到我大概系六尺到啦 ，boom， 腰骨都断咗。嗰阵时啲枪械咁容易攞得到嘅咩？ 后来咧， 啊啲走私嗰啲炮系嘛？ 后来咧，我学到烧几样枪啦，临、到噼啪几多粒钟，喺袋上揞六粒子弹，嚓一声入晒都得。但系如果我而家叫我咁搞啊，真系唔得。嗰阵时后生咧，啊学 啲戏啊， 搵食啊嘛， 咖喱谷扒、咖喱谷扒、阿专 咖喱谷扒成嗰啲啊 ，John Wayne 嗰啲啊，嗰啲啊， 嗰啲上子弹好快走噶，揸支长枪啊。所以咧， 对住啲乜嘢人呢要用返佢隻腔调。 对啦。 我哋啲英文人呢你就对住你我唔好讲懒醒咁呢就係、是、玩牛津音 Gary Cooper。 加利谷巴。 就返佢。加利谷巴佢都唔識。要就返嗰啲广州音叫加利谷巴。 即係 New York 咁样。 係啦冇错啦。知唔知 唔係我同埋我觉得呢其实阿李岳叔佢讲嘢就算讲一啲历史啊讲一啲佢嘅经历呢其实有戏剧化喺度。 冇错。 你见到佢话佢开枪佢弹后咗五六尺喎。即係我諗緊 有 冇真实 feel。 冇咁犀利。但不过你听落你会觉得话真係感受到嗰种后座力。咁所以有阵时戏剧化就係咁解。 冇错。 係。同埋我觉得嗰个即係单人上升呢最。即係考功夫嘅地方呢就係、是、你一个人要将时地人好清晰咁话俾大家听带入去嗰个古仔嗰度。同埋你讲嗰陣时候你要讲得清晰唔係一轮嘴咁样讲。即係呢个係一定要你自己个心你个脑里面呢要对成个古仔个画面要全盘嘅掌控。即係因为佢平时佢自己即係录音或者佢做广播嘅时候佢基本上佢係熄咗灯係自己一个人冥想咁样讲出嚟㗎嘛。 犀利呀。云游太虚、 啊、 反应快个脑里边咧要将成个你要讲嘅本事咧系要作一个结构嘅整理起承转合点样开场人物点出场所以你我处于个时代咧系上乘茶居嘅说书然后进入咧呢、这个叫天空广播嘅工业所以咧佢将旧时啊即系一千几百年嘅说书就带咗入去收音机里边。嗱、有收音机咧就已经有科技嘅协助。咁所以咧佢嗰阵时就一个人咧就本来你借助个收音机就可以咧做好多把声。你说书咧我嗰阵时听过一个人咧大约两三把声。吓、这个咧叫做桃园三结义一个叙事然后扮一个张飞粗豪啲吓一个咧就呢个刘备就斯文啲系嘛咁样咧就反而咧一个诸葛亮吓咁、啊、就儒雅啲吓咁但系咧嗰个对话咧就唔会太长嘅但系你进入一个广播时代天空小说咧就可以咧就住呢啲广播嘅嗰、那个。嗰啲咁嘅设施啊咩嘢同埋呢再加埋你我就唔係淨係得把口讲佢寫小说。佢讲完之后呢就可以搵啲人呢将佢头先讲嗰啲一集集寫低呢就本身係一篇一个文本嚟嘅。唔使点改。 咁我一个人 去搵㗎啦就再咗去印㗎啦。天空小说啦所以佢嗰陣时25、6岁呢就出呢啲几十本呢啲小说讲即係你话光明顶。慢慢有人喺度咧，听住 喺出面就可以默低， 然后录低咧，然后第二日攞去卖，唔系攞去中联办咧，系做档案，系攞出去卖。咁你话我发唔发达咧？ 发啦， 发唔发咧？咁佢嗰时咪就系咁咯。即系呢啲就系说书，说书咧系用声演咧，系同埋文学啊，咁样咧系结合嘅。所以讲嘢嗰个人咧，一定要有文学底嘅，唔系乱噏嘅。佢讲嘅时候咧，就已经分分钟谂住系印成单行本文字嘅形式咧，系一样要吸引嘅。 同埋一定要有人生嘅经历， 冇错。 即系佢有经历，咁佢所以佢讲嘅天空小说就唔使根据一个历史小说做文本，因为以往说书嘅可能你揸住本《三国演义》，跟住就自己去开花噶啦，即系自己去发挥嘅。但系佢就用自己嘅自身经历去写个故事，咁呢个有啲唔同。 自己嘅经历 系好难得嘅， 系嘛？咁所以咧，即系呢个人咧。一生咧系经历过北洋啦、就殖民地时代啦、又做过又写过小说啦又做过播音啦仲系最尾啊做埋电视剧呢、這个叫郭五音啦、有一集咧我唔知你嗰阵做未、香港百几多 由八 佢同有一集咧就系有关德兴陈友厚你就做两个铁打医生打对台吓、就加埋咧。阿李我做翻呢个郭红恩，呢三个老气骨嗰一集咧好睇啦。虽然咧嗰、那个气氛咧系留翻俾关德兴，因为嗰一集佢系嘉宾，系、 你嗰阵时喺英国都有得睇？ 唔系，翻翻嚟 YouTube 嗰度睇嘅，英国边度睇啊？而家因为疫情一年啊，闷到抽筋。 你恶补翻好多嗰阵时嗰啲 都睇嘅 ，Netflix 又睇下英文嘢，跟住咧又睇下咧 YouTube 嗰啲咧，香港旧嘢。所以呢一集咧，真系一个时光锦囊，保留咗好多香港往日嘅风味啊！广告翻嚟先， 笑傲江湖。 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志峰。 咁啊，讲到你我咧，当然不能够不提啊，佢呢位亦师亦友亦妻啊嘅终身伴侣，同佢结咗婚71年嘅萧湘女士啦。咁咧，即系萧湘咧，亦都系肯跟佢做徒弟啊，亦都系咧说书嗰方面咧系一把女声，就一男一女咧就真系。一時唔好講係一時餘量，真係咧香港嘅播音史上嘅佳話。嗱，你講翻1984嗰陣時，1981、1982又係有一集， 嗯， 係你我同蕭湘做男女主角嘅， 哦， 嚇、啊，即係講一對男女咧，即係不打不相識，嚇、啊，咁咧啱啱好呢個蕭湘咧就喺個戲裏邊做翻自己， 嗯， 一個女 KOL， 嗯， 就咧有啲唔舒服啊，就咧就。覺得混滯就想找個上司來到呢是問前程，怎知呢就中間在街那裡呢兩個人爭的士就呢相見不好口就嗌交、 哦、 怎知去到呢原來發現就是原來爭的士那個是他想找那個上司、 哦、 這些呢當然是很合中國家庭倫理的，這些呢你今天看、啊、覺得不會，但是呢看回那時這種香港上一輩的演藝人的風格和風韻是非常之好的。 嗯、 那麼蕭湘女士呢、就是、今天都留在你我離樓的時候都留在身邊，是吧？那麼你我留下的這些一人扮演幾角呢就聲帶就很少了。 嗯、 但是呢蕭湘呢得她真傳噃， 是 啊，亦都呢很犀利。這一段呢在蕭湘嗰時候以你我師傅風格嘅咧，應該係至少有50年前啦， 1975，唔係冇咁早 啦，因為50幾年前就係呢個商業電台上11:30嘅叫做倫理小説，我哋聽下蕭湘點樣樣演繹一個說書嘅藝術啊。 昨日讲到时间过得好快，真的可以讲日月如梭，岁月如流，真的时间与潮水不待人的。这一对孖仔，大仔叫我安，细仔叫我乐，不经不觉呢读了已经2个月的幼儿班了。在这2个月里面，那个细仔乐仔真的突飞猛进，学业突飞猛进，但你一反映呢个大仔阿安仔，唉，真系成个鼻涕虫咁样。唔读书又自我读咗呢2个月书咧，仲觉得佢成个人啊开咗倒车。点解咧？咧你睇下佢，我唔制，我唔制啊，我唔制啊！哎呀，大官，你快啲写字啊！唔系听下一阵咧，阿二少奶翻嚟又闹噶啦。哎呀，细佬。细佬啊，你最鬼细佬，最鬼细佬，做乜嘢啊？你又叫人哋做乜嘢啊？你同我写埋个汉字，个衰鬼先生咧，写啲字头，起啲字头，鬼写咁针嘅，针到我都写唔到。点解你话写唔到啊？我咪又系写完咯，你自己懒啫嘛。边个话我懒啊？边个话我懒啊？我唔写，我要玩火车。财姐啊，你快啲攞啲火车出嚟俾我。哎呀，大官，阿二少奶话过啊，你妈咪话，如果你唔写晒嗰啲字咧，就唔俾我攞火车出嚟你玩啊，赚我受气嘅啫。哎呀，而家个个人都去晒街，咁点啊？阿十姐啊，十姐，我唔使，我唔使，我唔使。哎呀，咩事啊，咩事啊？哎呀，大官唔好欠，哎呀，终日都搲开把口贪利是咩？去啦去啦，蔡姐，攞出嚟啦！哎呀，十姐，冇办法噶啦，你个仔又仲坏嘅啫。一阵啊，阿二少同阿阿姨都拉翻你啊，欢归见佢欠紧啊，梗系话你啊臭仔不力嘅咧。 哎呀，十姐，呢份工我真系做唔做都罢咯。哎呀，佢话唔系咁讲，人哋嘅二女你咪就住阿西南二伯府咧。咁我点对得自己良心住啊，十姐？我唔使人哋奶事，我以共讲嘢倾偈嘅。哎呀！ 嗱，头先咧五把声，一把咧就叙述， 冇错， 两个细路仔同两个工人， 一个安一个乐，一个十者一个彩者。 呢、這个彩者咧就系顺德人，所以佢用个口音嚟就分。你一今日听就梗系殖民地时代天下太平啦，而家要做呢啲处境唔系咁做啦。 仲要系 live 啊！ 衰仔，做咩着件黑 T 恤，匆匆忙忙，饭都未食完，去边啊？去旺角咯。去旺角做咩啊？你未听过咩？光复香港啊！啊，仲噏啊！你又想差佬上门啊？拉晒我哋全家人！哎呀，唔好啦，阿 Jackie， 唉，阿妈供书教学好辛苦噶，出边拉紧人啊！吓、啊，喂，生下性啦，嗰班黑暴嚟噶，唔好参加。切，你哋呢啲人，香港就系你班废佬搞衰嘅。哎呀，该会咯。好啦，唉，阿昌仔老母，我哋都系排队攞本 BMO 啦，啊，今日讲就系咁啦，讲到呢度就啱啱够钟，听翻佢呢只嗰阵时嘅招牌音乐，其实系只西洋音乐嚟嘅，啊。